郭大志老师真的是可以见证我们北京电台这一路的发展。现在再想一想，以前来从一个听众参加听众的交流会，到成为其中的一员，说哎，我也可以带着嘉宾来做节目。您这样一个身份呀，或者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我跟广播还挺有缘的吧，就从这个，这个一个人的广播站 开始广播站 啊，我就觉得冥冥之中可能跟广播会有缘分哈。 嗯。 后来呢，我这个从我那时候以前是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然后后来我从1991年，就是90年参加的这个金艺台的这建台听众座谈会嘛， 嗯， 91年我就考到了广播电视系统， 嗯， 然后跟广播和电视有了更深入的这种，而且我还深入到这个广播的这个行业来进行采访， 嗯， 我当时等于，我每周，从19层开始音乐台每周一，从因为我们星期二开编建会嘛， 嗯， 每周一从19层音乐台开始一直走到1层，就把所有的台所有的部门都转一遍，那时候所有台的领导和主持人和编辑记者基本都认识我。 嗯， 那时候我就可以牛到什么程度？我可以说我在，北京电台的大堂里边站1分钟，会有10个人跟我打招呼。 嗯， 但现在我站1个小时，估计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啊。 嗯， 我当时我刚才还真是认识了一个人，就把我带到20层去了啊， 可以聊聊天儿， 对，可以聊聊天，可以坐一会儿。 嗯， 因为那个接待室太冷了吧？ 对。 然后我就 提意见了。 对，然后我还那个我到了1层以后，我就到配楼，就这个直播间这边来，因为经济台那时候在这边， 嗯， 教育台一部分也在这边，我就等于是那时候8个系列台，新闻台，音乐台、文艺台、教育台、儿童台、交通台，反正几乎所有的八个系列台，我都每周一我都转遍了。 嗯，这个转楼啊，这事儿， 对对对， 我们在上半段要揭晓一下。有朋友说，我们今天发出来的这个大的收音机是熊猫牌的吗？ 对，是熊猫牌的。 哦，你们好识货呀！哎，关于这个载体，还有我们北京电台到底，哎，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的有我们自己的呼号了？我们像刚才大志老师说的，我们原来只有8个系列台，我们现在慢慢的发展又多了一些台，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10点半乐享生活的下半时段继续的跟郭大志老师来聊一聊，档案中来看我们北京电台的发展，稍后见。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1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1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7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我国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车车，他低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九九九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九九九，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在下半时段乐享生活，我们继续跟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原中国文化一言网国家工程网站的总编辑郭大志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档案当中来看我们北京电台的发展。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今天听节目有一点不虚此行的感觉，因为听郭老师讲了很多跟电台跟广播的渊源，同时呢我们也很想我是跟着大家一起啊在听故事听历史，同时呢也真的是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北京电台的历史。就我们作为新员工入台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去参观台史馆啊，了解一下我们北京电台一路走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要感谢郭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珍贵的图片，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看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除了中间是一个熊猫牌的收音机啊，很大，看起来应该也很大个儿，这个收音机。 对，这收音机像一个小柜子那么大。 哦，小柜子 啊。我这个收音机我还真见过实物。 嗯， 在一次展览上我见过实物，然后呢它那个当时啊就是作为电子管收音机，国产的有两个品牌特别有名。 嗯， 一个就是上海无线电厂生产的叫红灯牌，红灯牌收音机，那是五灯的， 嗯， 也是就是五灯的， 五灯的。 对， 嗯， 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南京，上那个上海无线电二厂，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熊猫牌， 也是当时在国内品牌里边最有名的一个品牌。 嗯， 然后它生产这个大收音机呢，叫1501。1501这个收音机呢，当时真的算是一个奢侈品了。它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是天价，因为它要卖600多块钱嘛。 嗯， 当时呢，一个上将，副国级的一个领导的这个工资呢，每个月的工资是300多块钱， 嗯， 就要两个月的工资才能买这一台收音机。 啊， 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是，工资是分那个26级，就是这个行政干部哈分26级，最高是1级，最低是26级，26级叫办事员， 嗯， 但是当时呢，那个办事员有好多叫公务员，就是等于那办事员实际上就是打杂的， 嗯， 这不是现在的公务员啊，那时候公务员就是给大家服务的叫公务员， 嗯， 然后呢，我当时大学毕业呢，80年代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第一年。毕业的时候实习工资是49.5块，那是23级，行政23级， 嗯， 然后到第二年转正以后，行政22级是56，我要攒多少个月才能攒这么一个收音机的钱， 嗯， 啊，那个收音机后来到70年代的时候就卖1000多块钱，到80年代应该卖2000多块钱了， 就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对，但是那个收音机就是当时最先进的， 嗯， 就是也是短波也有，中波也有， 也能听到国外台， 也能听到国外台 啊， 而且呢，它还可以做装饰品，一个挺漂亮的 一个柜子， 很沉的一个东西啊， 嗯 嗯，然后呢，当时就是。因为那个最开始就是都是电子管的嘛，就它也是电子管的， 嗯 啊，最后一直到70年代，才开始慢慢有晶体管的。有晶体管的时候呢，那时候吧，就是还有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就是那时候有这个各城市，包括北京市的少年宫， 嗯， 和北京市各区的少年宫，都有一个兴趣小组，叫无线电小组， 嗯 啊。包括各个学校也都有无线电小组的这个兴趣小组，但是因为我是文革期间，那个小学还没毕业嘛，我就没赶上这个兴趣这小组 无线电小组， 对，无线电小组这个， 嗯， 但是我特别的羡慕他们，就是那时候北海公园也有那个北海公园里边有什么少年水电站，少年水电站，还有什么无线电小组都有， 嗯， 然后北京少年宫就是那时候在景山公园的后边嘛，就是那个现在就搬走了嘛，那是一个古迹， 嗯 啊，是景山公园的一部分，是当年的一个皇上祭祀的一组宫殿， 嗯 啊，然后那时候少年宫就在那里边，我们也经常，后来我也带学生去过，啊，我那时候也经常去那里边，但是那时候没有，我就在我家那个邻居，我家邻居有一个，他是那个27机车车辆厂的一个技术员。他比较懂这些东西，我在他的指导下，然后又看自己订什么那些无线电杂志，少年无线电杂志那书， 嗯， 然后我自己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 嗯 嗯，我自己 就是自己组装了一个 矿石收音机，哦，那时候特别讲究，最早就是矿石收音机，后来慢慢大家开始自己传那个半导体收音机，那时候呢，我们家住东四嘛，东四人民市场有一个柜台，专门卖这些零件的，什么晶体管、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 嗯，大家就先去买零件。 对，什么调节器， 嗯 啊，什么空气开关这些东西。那时候当然那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爸我妈都那个就是受审查嘛，就是工资都被扣了， 嗯， 就那时候也没有太多钱，就老去看有没有便宜的哈， 嗯， 然后先买一个， 啊， 然后就一点 攒一点钱， 对，攒一点钱，然后再买一个，最后终于攒够了，在这个叔叔的指导下，我自己攒了一个。 哎，你看这，对，现在说起来都是，当然是历史当中的一些故事， 对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 啊，我为了完成这件事情，这就是我的一个小梦想， 对对对 对， 对， 啊，我就可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实现自己的梦想。 哎，这个是积累。啊，日积月累，我慢慢的就可以做成这件事情。世界杯威武说，我之前认为电台可能是老年人的消遣，要听戏呀，评书啊，相声，现在看来从小朋友学生族到商务人士旅行伙伴都在听，声音传播蔓延很特别，节目丰富营养家，哎呀，互动交流更快乐，美好生活乐趣多，哎呀，你们这动不动就给我们写诗，我们也是很高兴的。大家想要来看图，嗯，通过这三张图片，通过郭老师的讲述，了解一下我们广播的发展和北京电台的发展，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找到我们。有人说看了这个 图片三啊，这个是一个文件啊，我们也请郭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文件。他说你看这个手写啊真的是很漂亮，现代人可能已经写不出来了，我们现在的公文往来都是打印件，若干年后大家看到今天的东西应该会少了一些历史厚重的感觉。 对， 这个手写的文件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去查有关这个首都广播电视发展的那个档案，然后我就在北京档案馆就查到了这份文件。这份文件呢就是北京电台和中央电台独立办公的一个文件。因为我进入这个广播电视系统以后呢，我听就是前辈广播电视人啊跟我讲，说当年呢北京电台和中央电台就是在一起的，然后北京电台当时叫中央电台首都部，它只不过是中央电台的一个部门。然后呢后来我查这个文件呢是1954年哈，它是当年他们都在西长安街3号和5号，就是现在中宣部那块地方。就以前中宣部和这个北京市文联、北京文化局、北京文史馆那一大片。其中他中央电台和北京电台都在那儿，那时候是合署办公呢，实际上播出是一体的。就是采编人员是分开的两个部门。一开始叫首都部，后来成立了叫就但是他对外呼号是北京电台。但是他的编制就叫首都部。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后来这个文件呢是当时这个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范锦和这个北京市政府的新闻办的主任、新闻处的处长周游，他们俩写给这个张友瑜这个副市长，主管城建的这个，或者是经济和城建的这个副市长张友瑜的一个报告。就是要中央电台和北京电台既然是两家哈，我们就还是要独立办公，有自己的地方，然后我们又有自己的播出和技术部门。然后呢后来就这马玉怀后来也当过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副部长。他那时候当时是北京市民政，我觉得这也是一缘分，就但后来他跟广播有，他批给广播电台这块地嘛，后来他也当了这个宣传部门的领导哈。他那时候是北京市民政局局长，他批给这个一块这个妇女教养所这块地，然后给北京电台，北京电台就搬到这地方去办公，就从西长安街3号5号搬出来，搬到这地方。后来呢，我在中央电台，它现在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哈。中央电台就是成立多少周年的时候，大概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整年份多少周年的时候，我去中央电台采访，它一楼大厅里边呢，就是整个是一个新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史，它里边有那个就是大收音机。大那个扩音机。这播出设备那时候还都是开，对了，我还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我从跟北京电台联系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录播阶段，虽然没有进过录音间哈，但是我看见过那个开盘磁带的那个录音机，北京电台大的 带的阶段。 对，就是一个那一盘大概跟那个黑胶磁带那么大，一盘磁带，那个录音机是也挺很高的，一个跟小柜子似的。一个长方形高高的那么一个，就是竖着长方形，一个方柱形的录音机，然后导带子，我都经历过他们怎么导带子，然后怎么把这个大盘的导到那个播出的那个机器上去，就这么导。 我特别佩服那个时候老师们的这个技术。 对， 因为它中间还不像我们现在剪节目啊，我说我把这一段我没说好，如果是一个录播节目没说好，咔，我这个电子设备嘛，我就剪掉一个小叉叉就完成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老师他是能够卡那个时间，咔，停在那儿，然后我再怎么接后面那个， 再录到另一盘带子上去。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 然后呢那地方有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采访机，广播采访机、外采机，有最大的就是开盘那种大的采访机，它的采访机和这个电池是分离的，就跟那个以前的那个摄像设备一样，摄像设备是有摄像机、录像机，然后和电池，这是它是三部分，就是扛摄像机的人我不扛电池，不扛录像机，然后呢，但是它都接在一起的。然后呢，那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啊，我想象那时候的电台记者如果出去采访的话，也比现在要麻烦的多，因为 在这个采访机和电池是分离的，它 对我看过一个就是已经是比较后期的了，还不是您说的这种，就分得特别开，但也比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采访机基本上就手机这么大， 对啊， 就是可能稍微厚一点吧，因为它有这个电池。 对，我见过这个啊。 对，但是那个时候的我看到大概应该也是可能八九十年代的上世纪，就是一个小一个小工具箱一样，会背在身上， 对对对， 然后那个话筒也是伸出来的，然后感觉那个可能应该也有一个袋子在转吧。 对，然后呢，从开盘的外采机到那个就是这和电池两得两个人，一个记者，另外一个背电池的人一块儿出去采访。我觉得那时候电台记者出去采访真的挺费劲的，一个人不能出去， 对， 只能两个人才能出去。然后后来呢，我经历了这个开盘的录音机，录播节目和开盘的这个外采机和电池分离的这个阶段，然后就到了这个小磁带的那个外采机，那就不用背电池了，那也很大，那个大概也有那笔记本电脑差不多那么大吧，那样的。然后后来一直到 MD 啊，一直到现在你们用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就很小的一个小 总之就是一个采访机， 一个采访机。对，我实际上经历了这个电台的整个外采的这个阶段，我也经历过，然后播出设备我也经历过，在那里边也看到了，我就看那个时候真的心潮澎湃，我觉得这整个历史我都经历过，我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但是实物都摆在那儿哈，然后呢说起来呢，就跟这个文件有关系的呢，我在那儿发现了一张报纸的照片，那个是1949年的一张照片，那上面就写着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分为两个台，第一台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台改名为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 这张报纸大家也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看到。 对，这张报纸也是一个文物，等于和我觉得和这文件它是呼应的，就是从1949年。这两家就分开了，但是还合署办公了，一直到54年打报告，然后最后才分开，分成两个。 就1949年，我们已经有呼号了， 有呼号，有 我们叫北京市人民广播 电台的呼号了，对啊。 那个时候还有市字呢啊，就是大家看一下，不是我说错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呼号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嘛， 对， 那个时候就是有市，就是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但其实是新华广播的第二套， 第二套 频率， 第一台就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也是您在参观，相当于在参观整个的广播，也是中国广播历史的过程当中 去发现的。我实际上是去北京中央电台采访去了，采访，然后采访以后呢，其他记者都走了。我这人就比较敏感，因为作为一个那个国家新闻奖的获得者，就是。也不是浪得虚名哈，就对很多细节都很敏感。我一看一楼有这个展览，我一定要看，我不着急走，我就在那儿又看了一个多小时，把所有的那个展品都看了一遍，最后我才发现这张照片。因为你要是走马观花的看，有可能这张照片就忽略过去了。我是每一件展品每一个照片我都看了，最后我发现这跟我那个从北京档案馆查到那份文件非常有呼应。就是。后来我一查那个，当时他还写的是叫丙午年，好像是，对，他是牛年，就正好是1949年，我一查就是1949年啊。 因为如果我们单看大家单看图三的这一个我们手写的文件呢，你会有一个疑问说那个时候已经各自有呼号，然后各自有频率了，那什么时候开始各自有频率的？我们又追溯到1949年，这个报纸它相当于是一个正式的公告一样，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变化。任何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给它找到一个佐证。 而且那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它那报纸上它不是按照那个现在的阳历就公历来标这报头的，那报头写的是农历，是夏历， 对，还得去找， 还得去查，对， 这是哪一天到底？ 对，特别有意思。 其实郭老师也告诉我们，就是任何的事情，如果你对他有兴趣，你就应该就是刨根问底吧，这是怎么由来？如果只是一知半解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你写出来的那篇文章。从档案当中来看，我们首都广播事业的发展，也算是亲历者了。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很多的途径，很多的科学的这个互联网的方式、电子的方式来听到我们的节目，有一些。甚至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的状态。这个时候您再去回看广播这一路走来，是不是也会特别的感慨说到今天这么的便利了？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变。就是从 其实我因为我那个要想，我要想做一好记者，就像你刚才讲的，一定要刨根问底啊。 嗯、 就是我那个我同时也是中央电视台专家审片组的那个成员嘛，我就看有些电视剧里边，他就说到，审片的时候就说到30年代的时候就有电视了。但实际上30年代可能就是已经电视已经研制出来了， 嗯， 但实际上那时候是广播最辉煌的时代， 嗯 啊，而不是说电视普及的时代，就说你说能看见电视，